音乐与汽车的完美融合，声音与视觉的双重享受。2021年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荣耀升级， 再度出发。 工作日早9点至11点 ，DJ 彭冰为你定制出行专属节奏，为生活，为音乐，各就各位。汽车音乐会2021，让你的世界与众不同。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换新再出发。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起床啦！ 请你不要睡懒觉，请你不要睡懒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吃得饱才能乖乖的长高。别睡懒觉，请你不要睡懒觉，每天上学不迟到，做得好，你是妈妈的骄傲。 又要是新的一天，太阳公公眯着眼，你是否还在床上赖着想要多睡一点？昨天的家庭作业多得让你傻眼，磨磨蹭蹭写完时间半夜两点，日子再珍惜一点，作业会变少一点，都快要上课你却还在家里刷牙洗脸。走之前你要记得喝麦片，一日三餐的营养只有妈妈看得见。第一次当你踏入校门，呼吸着你吸着空气，从你的爸爸妈妈放学回来找你，一天的头开始慢慢的继续，时间快快的过去，心里还想着那部动画片感染到奇迹，在课铃响起你举手问个问题，在课铃响起你飞奔到家里。 请你不要睡懒觉，请你不要睡懒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吃得饱才能乖乖地长高。别睡懒觉，请你不要睡懒觉，每天上学不迟到，做得好，你是妈妈的骄傲。 你身边的同学开始哈哈喊，我却用中文开始创作关于我的未来，相同的背景，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情感，让你想通我音乐里面特殊的不平凡。这相遇有多难，中途有人离开，一路磕磕绊绊，是你我互相陪伴。这默契很简单，相处顺其自然。下面我要开始言归正传。 今天你看得见，明天你看不见，我请你看得见的才能够拥有明天。我爱用心思考，也爱大声欢笑，思考与欢笑对我们都同样重要。我总是叮子叮子咚，叮子叮子咚，叮到我心痛，越听越像发疯。我铃声用音乐来替你放松，用我的音乐的铃声起床只要几分钟。 你告诉他说你要记得给你带来的家族 味。我也是每天背的那些总是有一点难，不如把单词变成歌词就会变得简单。 妈妈他说你要乖乖， 汪苏泷2013年这首《不要睡懒觉》，用闹铃的声音来开场，加入龙妈叫儿子起床的真实还原场景，用哈气的声音来结尾。汪苏泷一展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唱作这样一首诙谐幽默的专属起床铃歌。这样的声音当然要把你叫醒了，赶紧起来收听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斌，2021年8月6号星期五，今天信号是5和0。好了，那首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继续介绍藏在北京城里的小众博物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藏在北京城里的小众博物馆，今天来介绍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听说过吗？ 它被称作是无人打扰的小众打卡地哦，也觉得可以成为你谈资的一部分，别人都不知道，你知道啊。这是中国第一家以妇女儿童为主题的博物馆，在2010年正式开馆。五个常设的主题展览一共有藏品30000多件，吸睛的地方有旋转楼梯、巨型落地窗，还有波浪形的轮毂等等。整个展厅简洁白色的线条，再搭配上柠檬黄的设计，有着独特的现代气息。在哪儿？在哪儿？就在建国门内大街23号，每周一闭馆。除此之外呢，早晨9点到17点免费开放哦，赶紧走起吧。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带出好听的歌曲，来自陶喆的 Walk On。 既然我们生来两只脚，别不舍得迈开步，自由自在到哪里都好，不用别人的地图，你知道你要往前面奔跑，不需要说明自己就是流星，你知道你要往未来寻找，没有人拦得住你跳跃放肆的想象，跟随你的感觉，别怀疑。 歌曲运用大编制的 Big Band 管乐，搭配摇摆 Swing 的键盘旋律，还有 Funk 的吉他刷弦，营造出那种跳跃的舞动节奏，有没有再跟着它摇摆起来呢？好了，承载它的就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有请许嵩，由许嵩作词作曲和制作，一个人包办整首歌曲的胡萝卜须。这首歌呢，就是他第四部独立音乐作品《梦游记》的开篇序曲。歌曲的后期环节当中呢，也特别的联手许环良、林哲民、蔡廷贵、杨洋、陈伟伦等等配乐人和混音师，在他的工作室也是磨合了上百个日日夜夜，终于在2012年6月正式发行了。许嵩也曾经是我们 Listen to One 的荣誉音乐人哦。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你还是先有男？成年人没空思考，小孩又想不出答案，聚光灯照在了头上，热量激活他的脑浆，观众一多他会紧张，哎，观众一少他又会彷徨，青春不再来了，往往很多人人模狗样，偏见与傲慢了 吃不上。如果所有童年回想只剩苦寒的沮丧，一个人洒了甜蜜，没人爱你却我胡萝卜须抓住鼹鼠爬向天空，然后顶住它，顶住它直到手脚这段抽出翻滚的 每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继续来分享张学友《男人百分百》的主题歌哦，拉丁文怎么念的？叫做 Carrozzo da Melo。好了，来会唱的跟着他一起唱吧。 Corazón de melao.

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你想不到的温柔、哦、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yeah, 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希望最多、oh,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oh,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最多、oh,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oh,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最多，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最多，跟着希望再多。 翻唱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一年呢是他们最为扎实的一年，这样的旋律也带走你所有的烦恼，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去体验所有美好的日子，去捕捉快乐的瞬间吧。好了，汽车音乐会，好听的汽车音乐正在播出。 被人理解是幸运的，不被理解未必不幸，但汽车音乐会懂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开足马力。

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 滴滴滴滴滴等待。 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许巍《曾经的你》上周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这首歌不仅展现了他的唱功，更重要的是在2004年就让人看到他的创作功力了。这首歌所表露的坚定和勇气以及自信，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力量。许巍更加阳光，也用他的音乐带给你更多的力量和感动。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好了，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劲乐团《海阔天空》，这是他们自传式的音乐代表作，源自于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动人的自抛，诚实的自白，从等待发片十年的心路历程，到苦尽甘来的海阔天空，这是他们第一次用音乐来表达他们的心路历程。 我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成梦，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没把汗流了，生命变得厚重，走出沮丧才看见新宇宙。海阔天空，再勇敢以后，要那执着前。 成熟，只有时光一定会灿烂的。 海阔天空，再勇敢以后，要那执着。 海阔天空，信用沧桑的音色配搭伤感的曲调，唱出了年轻人遇到挫折和失败之后依然要坚持，十分的励志感人哦。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难得天特别蓝，情调浪漫又慵懒，双脚脱下了高跟鞋，加上了仪表板，有些爱不得缓慢，挟持我到哪不管，给我副驾座吹着风，快失控的快感。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油门踩低一点，多一点，踩过欧酷勾选。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吻我用力一点，一点，一点，耶、yeah ，感觉不太远。说不完，欢笑声过半身，将车厢都灌满。你说爱不要拐弯，接受方向盘多自然。爱你专注着人，不忘借我梳妆取暖。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大不。快步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迅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脸温度、亮度、力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缘故，爱炫目、重目、触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下午。随音乐起舞，可爱的可恶， 陪你望舒服，旋转满足。 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大步大步，快步快步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沿路。

人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 2001年，不必在乎我是谁，不用过多介绍，所有的内容都在你的心中。稍作休息，马上回到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 切割键选择你的最爱，暂停键拒绝心里的难，循环键让汽车音乐会标记你爱的路线。 这多枯萎的诺言。

刚刚好，你听到我嘚吧嘚，可以拨打400-606-8866抢实惠装修的价格。括弧，如果你不在乎钱，预算无上限，可以忽略我说的。记得啊，400-606-8866，省钱装修非常重要。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一曲洪湖水，满载几代国人的洪湖情怀，流淌60余年的集体记忆。8月10日至8月15日，国家大剧院版经典民族歌剧《洪湖赤卫队》即将再度扬帆起航。著名导演张继刚领衔国内一线主创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张国勇执棒，携手王静爽、马亚琴、王凯、秦德松等实力唱将，致敬经典，重温信仰。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 恭喜 Listen to One 本周期 To One Band FIR 飞儿乐团集赞成功。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扫楼日，就在今天，此刻上微博话题 Listen 21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及全网同步直播，音视频独家物料放送，快来预定解锁，获得更多签名福利，就在本周的 Listen 21。 Listen 21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Listen. 10, 9, 8, 7, 6, 5, 4, 3, 2, 1. 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启动21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21天变革，021的音乐传播革新，用21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隔绝无效流量音乐，让听觉审美回归，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 北京乐广播特别企划 Listen to One， 本期的 To One Band 的嘉宾，他们就是飞儿乐团。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请出飞儿乐团。哎，你们好，你们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我是飞儿乐团的阿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韩瑞。 大家好，我是 FIR 的团长建林老师。 哎， 阿姨，上午好啊，辛苦了，辛苦了。刚刚呢，参加完我们的早安音乐秀这档节目，现在又来打卡汽车音乐会。哎，其实你们知道吗？对于你们的音乐，很多年之前我就在听，在放，在推荐给听众朋友听，你们的音乐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而且是一种品质的保证。对，全新的这张专辑呢，应当是第9张专辑了，充满了一种关爱的主题。 没错，这张专辑其实充满了正能量了。那专辑名称叫做《钻石之心》。那因为其实大概这两年，我们花2年时间去制作跟打磨这张专辑。那这两年呢，刚好都是疫情的期间嘛，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们，包括整个人类受到很多疫情的影响。那我相信也很多人是比较沮丧的，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上班，没有办法上学，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外出旅游，然后你每天要关在家里面或怎么样。那即便有一些其实它是起起伏伏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说其实在一个越艰困的环境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只要大家携手团结在一起，那我们还是可以克服这些疫情的。就像我们后来也克服了这些疫情。我们讲一个小故事啊，我们在去年录音的时候呢，我们也顺便甚至还我们到武汉去办演唱会，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只要用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然后去面对这些事情，或许我觉得生命会找到出口。那也就是钻石之心的一个整张专辑的概念。 这张专辑呢是有口皆碑哈，是第九张专辑，而且是不是也是陈建宁老师和阿庆你们开始这个玩心大起了，创作力大爆发哈。可以看得出在这张专辑当中很多很多曲风都有，比如说有新国风的摇滚，新国风摇滚哈，不同于中国风的这种风格，还有民谣啊、舞曲、抒情，再到招牌的硬摇滚、硬派的摇滚等等等等，很多种音乐风格。 对啊，因为这次其实刚刚老师也讲了，我们花了2年时间嘛，所以时间其实拉得比较长，因为疫情原因，所以我们就变得反正有对创作人我觉得是好处，就你可以更专心啊，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好好的把创作给打磨，然后我们也尝试很多不同曲风，因为多了一些时间出来，我们也跟韩瑞讨论说，或许他的声音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初期 demo 这次应该也是好几十首歌选出来的作品，但韩瑞也蛮厉害的，他每一首歌唱完之后呢，他也是挑战了很多的不同的唱法，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跟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哇，蛮精彩蛮丰富的， 真的特别棒，待会儿我们就陆陆续续会听到你们这张专辑里面的歌啊。我想问一下，那钻石之心专辑叫这样的名字寓意是什么？是专辑的品质吗？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其实我觉得首先钻石给大家的想象它其实有很多层的面向，比方说钻石代表的坚毅，就比方说你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你是不放弃的，但是钻石又代表你看结婚要钻石，它代表一个永恒的爱，永恒的美感，所以呢其实它又有它的柔美的部分，那钻石有它的光泽光亮，就像希望一样，所以像我们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光的姿态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用钻石之心它刚好可以形容我们这两年的时间，我们观察到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些变化， 是 对 是， 可能是从爱情的角度，可能是从工作的角度，可能梦想的角度，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是试图帮大家去记载我们在这两年当中很多心境的一些转折， 希望我们就像钻石一样哈，不管经历多少坚硬的磨难，最终都能淬炼出生命当中最坚强的自己。 风筝停歌，那瞳孔渲染红色，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人生的莫测，命运滂沱，我们泡沫永隔，空气稀薄包围着无声无惧的挽歌，我愿为你固执的守着，奋力去做奋力的去爱着，心还继续活着，就算泪湿了，孤注一掷迈过都不要了，伤痛是真心永恒，永恒。 拆不散的美好，思念的出格，我站着一担子的的挫折，我不信无尽天责， 当渺小的快乐只剩下冷漠缺口，重新快乐着，命运抛出我们泡沫永隔，奋力去疯奋力的去爱着，放弃规则放纵的去快乐，剩下只空放肆的心还继续活着，就算泪湿了，孤注一掷迈过都不要了， 被吹风分离的真诚。 在音乐听觉方面，我们感觉到钻石的品质，还有视觉方面有冲击，是不是？有14组全彩的美图都出现在这张专辑当中，是不是？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钻石的装扮。 好，那我们请这个莉莉亚韩瑞跟大家分享我们这次的造型。她的造型其实变化非常多啊，对。 对，我们好像是前两天刚好在公司，然后我们就数了一下我们的宣传服加造型服，好像有十几套，甚至更多。然后每一套的风格感觉又不一样，但是又有一个统一的亮点，就是十几套衣服里面可能有一半多我都露了腰，就是露了我引以为傲的全身上下唯一能看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加上大家有看 MV 的就有看到，其实我们每一套的造型服都有针对我们每一个 MV 的整体的感觉，然后去选了一到两套衣服。就比如说锦绣梦，就是比较国风的一首歌，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大家有看到我那个裙子加我的上衣，其实都是很融合了古代跟现代的一种感觉，然后在那几条飘带飘飘的在腿那边若隐若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是有那种锦绣的感觉了。然后我们的爱在蔓延时呢，它又是在讲的一个特别沉稳特别忠贞的爱情故事，所以我的造型服呢又是一个很纯洁的白色，所以我们这一张专辑的造型真的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不一样的视觉感受哦。 应当说飞儿乐团这一路走过来，收获了无数的歌迷，无论你们哪一张专辑都有很多很多大家深深印刻在心里边的歌，比如说早期的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啊，还有像千年之恋啊，我们的爱啊，还有一首 Lydia。 哎，我特别想问他 Lydia， 现在我们飞儿的主唱，就是你的名字哈。你说这是不是算是一种缘分？好像冥冥当中注定的，你就要加入飞儿乐团。 其实我觉得算是一种老师的传承吧，因为莉莉亚这个名字其实是老师想要帮我起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是吧，老师？ 对。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莉莉亚那当初是我们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啦。那时候我有一个研究所的同学叫莉莉亚。对，那他其实为情所困，然后他也在一个比较阴暗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我们那时候刚好创作出这首曲，那我就说，哎，其实我们想写一首歌去鼓励那些在黑暗当中，在挫折当中的人。乍听之下你会觉得 Lydia 是一个情歌，其实它并不完全是情歌，它其实是一个鼓励人的一个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它就能代表 FR 的整个核心精神。那所以当那个韩瑞加入我们的时候，我当然因为他那时候没有英文名字，我说哎，那莉莉亚我们就取你名字为莉莉亚，这是一个象征，也是一个传承，也是一个我希望他能继续承载的 Eva 的精神往前走。那包括我跟阿庆的创作，我们的制作，所以我觉得这三年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有变成一个 Very Learning Reality， 我们三个都有这个血脉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啊， 感受到很不一样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活力。专辑当中有一首《爱在蔓延时》哈，是不是想通过这样的温暖的歌曲，很充满柔情的歌曲，带给大家更多的爱的力量？ 对啊，其实因为我觉得FR 的音乐面向很多，但是我觉得核心思想当然就是希望正能量。那在正能量很多部分嘛，那可能我们谈论有梦想，然后也有这个青春的议题，然后但我觉得在爱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大家需要力量的地方。那我当然 FR 也希望透过我们的音乐创作给很多人力量。那这首《爱在蔓延时》是也比较有别以往我们 FR 可能的情歌，早期可能有些悲伤的啊，什么把爱放开啊，或者是有些失恋的歌曲的感觉或者陪伴的歌。那这次这首歌其实是一个蛮温暖的，很适合我觉得在有婚礼啊，或者是什么纪念日啊，结婚纪念日播放，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浪漫

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非常值得期待，也是第一首主打，是不是？就是首先同大家见面的。对了对了对了，就是《锦绣梦》。《锦绣梦》这首作品呢是新国潮，贴上这样的标签，我想问一下，它是有别于中国风吗？或者和中国风有什么样特别的关系吗？为什么叫新国潮？ 那我觉得国潮是这两年我觉得在内地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我觉得它总的来看它其实是个文化的一个提升。好，所以中国风可能过去的中国风我们也写过啊，像月牙湾它可能就是你把中国的乐器就放进去那就代表中国风嘛。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国潮或者现在的新中国风，我觉得它应该有几个元素。第一个就是说它要有融合，就是你要很巧妙的融合，比方说我们这次的锦绣梦融合的国乐四大件跟西洋音乐的摇滚的元素，像电吉他，像我的电子合成器，但是它要能交织的非常好共融。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它不是只有音乐，包括你的视觉装置艺术美术造型甚至是你的宣传手法，它都有一些关联性。所以其实我们也安排很多的像国潮的节目哦，现在也慢慢都有很多这样的东西。那最后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诉说的，但还是一个所谓的传统文化。锦绣是我觉得中国人的一个纺织力跟美感嘛。那锦绣梦象征的是什么？就是说不管你在处于怎么样的状态，人都要有一个锦绣的梦。特别像是在疫情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做梦是很困难的，或者梦不会达到。但是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你值得有一个很灿烂的一个梦，但你只要逐梦踏实，有一天你会去实现它的，你会得到一个更彩色的人生。所以我觉得锦绣梦这个是集我觉得我们很多视觉啊音乐啊跟歌词啊精神理念的出发点的大成，所以呢变成我们专辑的第一波。那也很开心很多朋友现在很喜欢这首歌哦。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很好听的《锦绣梦》。 想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10, 9, 8, 7, 6, 5, 4, 3, 2, 1。 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Listen to one, listen 21，启动21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21天变革，021的音乐传播革新，用21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格局无效流量音乐，让听觉审美回归，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用最热烈的掌声再次请出飞儿乐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我是飞儿乐团的阿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亚韩瑞。 大家好，我是 FIR 的团长建林老师。 Hey. 在这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飞儿乐团今天可不是空手而来，他们的第9张全新大碟，这张 bling bling bling 闪亮的钻石之心，现在呢已经带来了。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我们今天节目也要送出这张专辑，而且是签过名的哟，怎么能拿到呢？来下载听听 FM， 打开听听 FM， 点击 Listen to One， 然后这样的页面呢，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就有机会得到飞儿乐团亲手签名的这张全新的专辑《钻石之心》。在专辑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啊。如果你喜欢快歌啊，想来有点带劲儿的，有，你可以来听《功不可》，可以来听《恋恋》，可以来听同名歌曲《钻石之心》，都没有问题的 ，OK 的。如果你说我现在想静一静，你可以听《一个世界的辽阔》，还有《江世之爱》，爱在蔓延时等等。对，接下来我们想给大家介绍这首歌曲《相信希望》。你不觉得这首歌曲现在听起来就是一下就切中大家内心最深处那个最柔软的东西吗？也是特别能给大家带来希望的一首歌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好的，其实《相信希望》这首歌蛮特别，我们还搭配了一个纪录片，它是纪录片叫《复工》的一个主题曲。那其实我觉得在疫情这段时间，很多人其实过得是蛮辛苦的，然后很被迫需要做一些改变，那或者做一些从实体转到线上啦，或者是很多时候你必须待在家里啊，或者很多时候你原本原定计划，我看很多人可能本来要出国念书啊，有些人可能要这个去工作啊，有些人可能要追寻自己梦想，可是被迫打断的。可是我觉得我们想要跟大家用这首歌来分享，就是说不管这个环境怎么改变，但是呢你一定要有这个相信。那所以相信希望，其实它顾名思义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有力量。那这首歌我觉得更特别的是，因为相信不能只有一个人，是要大家一起群体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邀了很多我们的全球的这个粉丝后援会的大概100多个人一起合唱这首歌。所以其实在歌的最后面你会听到一个好像合唱团大合唱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当然都付出一点点，或者是这个对未来更有期待的时候，哎，这个力量会凝聚而成哦。所以这首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在专辑里面我发最后一首歌很温暖的一个歌曲。

那我们呢最后一首歌哈，请飞乐团来给我们介绍收工歌，很关键很重要哈，也是我们的转场作品，来给我们推荐哪一首？ 那我觉得我们转换一下风格哈，在最后我想推荐一个我们这次的一个大胆的突破，就是呢我们有一个舞曲跟摇滚的结合，对，那这首歌叫恋恋。那我觉得其实因为莉莉亚很年轻啊，所以我们在她身上我们也得到很多获得，就是说我希望年轻的时候那种青春活力，不管你现在几岁，我觉得青春的时候它是一种心态，它并不是一个年纪，所以在听这首歌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仿佛年轻了20岁，回到年轻的时候。那我希望现在的听众，不管你现在几岁了，我希望你拥抱一个年轻的心，热爱音乐的心，然后一个相信未来相信希望的年轻的心。 我们本周的汽车音乐会也要暂告一段落了，我是腾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也要感谢飞儿乐团光临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谢谢谢谢 谢谢、 提醒大家不要走开哈，因为飞儿乐团他们不会走的，他们还会继续做客北京乐广播下面这一档正午有星光。好，接下来把主持话筒继续交给飞儿乐团吧。听众朋友，下周一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喽。 就像雨脸上海洋，飞鸟天空的向往，你的笑自带光，盯着我脸红发烫，只要有你在身旁，晴天雨天都不打烊，我的爱专门跟只为你开张，不管快乐或是悲伤，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刚分开怎么又想得发慌， My love、yeah!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你身旁，像天边的灯火，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爱是可乐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仍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宇和兄长，我们最松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的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告白白怎么又想打电话，像天边的灯火，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 天天恋恋恋上你的时光，我就像这样赖在像天边的渴霜，天天恋恋恋上你的目光，有一种暧昧在心中滋养，那是爱情最美的模样，我们最美的模样，最美的模样、哦、My love。可乐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仍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宇和兄长，我们最松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的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告白白怎么又想打电话，My love。